酒换油，一葫芦酒，酒两六，一葫芦油，六两酒，六两酒的油要换九两六的酒，九两六的酒不换六两酒的油。